城寨俾人嘅印象就好多剝牙佬，而我哋喺城寨裏面都希望好似一班剝牙佬咁樣，專剝出面成日講歪理嗰班權貴嗰棚牙。大家睇緊嘅係城寨，我係周博賢。 音樂可以是詩人的日記，亦都可以是時代的記憶。城寨有樂， 城寨有來自五湖四海的觀點，令你看得高，望得遠。 逢星期六晚七点至八点，妈宝游世界。 Hello， 欢迎大家翻嚟解围。咁啊，我哋头先讲到乜嘢啊？ 讲到你快啲攞个答案出嚟先啦。 咩答案？哦，系我头先考大家，即系 边一个顾问历史最悠久啊嘛？ 即系嗱。是不是最悠久我不知道，不過呢，我知道香港現行還有一間工程顧問公司呢，是清朝已經成立的。 清朝已經有顧問已經要顧問。 不是，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顧問，但清朝他已經成立了一間公司，他現在還出來接顧問的合約的，okay？ 他清朝已經有，即是超過100年歷史的，okay？ 八年老鋪來的，okay？ 但我純粹客觀地說，他我不是說他好或者不好，不過他清朝已經有了，okay？ 是哪間？是哪間？ 我不講名字了，大家自己很容易找到，我們不介紹。那些 是實話實知的，因為 我不知道止不止一間嘛，我肯定明朝應該沒有的，我相信是不是？明朝應該沒有，清朝一定有，okay？ 真是很近，真是，他不是很，即係總之係1911年之前都已經有啦，係嘛？即係辛亥革命前有啦。 睇下等啲聽眾自己去 發掘下啦。咁你唔好問我創辦，你冇諗住揾個創辦出嚟咯，係咪？百幾歲大佬，係嘛？你 人 唔係即係嗱，我當佢20歲開辦，佢都要130幾歲啦，今年係嘛？ 人歲啦，已經變咗， 唔掂啦，係嘛？即係照計冇啊，破埋記錄咩？唔通 好攞完答案去翻我哋個正題係咪？ 係啦，翻正題啦。咁我哋即係頭先講投標啦。咁投標嗱呢樣嘢真係啊，我都熟。不過伍凱恩咧就執行添，即係經常去幫啲業主咧就開標嘅。我講到我經常做完嗰部分，因為我好得意嘅，我做一部分我就走開嘅，我唔中意煩嗰啲開標程序。 跟住輪到我出場， 跟住輪到你出場啦，跟住去做。我做邊啲嘢咧？嗱，好簡單嘅啫，我俾大家我做啲乜，即係好似變魔術咁嘅。你要又問下大家啦。 好啊。 投標箱，你見過最細係個點樣投標箱啊？ 最細啊 ？A4 箱咁上下咯，最細係咪？ 係咯，咁上下啦。 即真係其真係 A4 箱上下，因為佢真係 exactly 用 A4 箱嚟改裝改裝啊嘛。 嗯。 界個界條坑又話呢個係投標箱咁樣，即係冇乜防盜咁樣啦，係嘛？ 嗯。 你見過最大嘅標箱係幾多？ 最大啊！ 我喺柴灣見嗰個真係太大官子，多心口。 咁高？ 幾 闊啊？ 我諗兩尺半闊，正方形兩尺半乘兩尺半。 嗯。 就到我心口咁高，成個三。306的不鏽鋼，是啊，它有兩個，即是那些是像什麼呢？像你看那些，即是那些，你綁了個大禮物， 跟 住個兔女郎彈出來surprise，那些這麼大的箱，那些這麼大，真的，我下次帶你見識，你去過的屋苑，柴灣有多少 個？那我都知道是誰了， 真的很大的那個箱，因為他們有一間很大的法團室，那個箱很大的。Okay, 不是他們才可以容納到這麼大的標箱買過 去，我就問他們有沒有人在裡面，即你經常覺得裡面應該有個人， 可能一開就其實應該有個人， 那個標箱通常呢我們就會開標箱，開標箱呢一般就、就是通常個 標箱正常來計啦、大家應該設計個標箱呢就有兩把匙塔的，可以有兩把塔的，就不要用固定的鎖匙，因為你怕被人配嘛，你沒有知道被 不同的鎖頭 的鎖咯，通常就、法團一個鎖頭，或者另外一個團體可能是管理公司啦、或者可能我去大聯盟啦、個鎖，總之就要兩把鎖才可以開到個箱的、OK， 咁啊，如果冇呢個箱，我哋可以借俾大家嘅，不過我哋得一個， 係啦，亦都係唔，亦都係冇頭先所講咁大嘅。 我哋個我哋屋企大到啦，咁大 都係啦，都有咁大嘅， 我哋咁大到膠做嘅嚇， 係啦 ，OK， 咁啊，即係你可以問我哋借嘅，但係自己嚟攞 ，OK， 上唔到的士嘅。个箱 ，OK， 上唔到的士嘅、即系后尾箱可能摆得落， 后尾箱摆得落 ，OK，、即系你唔好谂住孔雀上的士上唔到嘅， 系 ，OK， 但系点解我话后尾箱上到冇乜用呢、因为如果你用嚟运送嗰啲标嘅话咧，就冇理由将佢，即系你唔应该有一刻你只眼系望唔到标箱噶嘛，系咪？咁所以你一系要 call van 仔啊，捧佢上去咁样 ，OK， 咁就我哋开咗标箱，跟住我就通常做一样嘢啫，我就带住支 marker。我就会逐份逐份标拿出来，拿一份第一份出来我就在个面上写个一字，第二份写个二字，如此类推，到我排列在个台面上的时候，譬如三十就是三十，就这一刻已经将那些的标书排了 number 了，那个 number 就一路都会是个标书，直至你去揀选它的时候，OK， 我就不会做，我就不会建议那些、我们开晒它先，将它的价钱排次序，我不做这些东西的，一出来就编好晒它先，OK， 跟住呢就排出来了，验清了个箱里面没有东西了，就收埋个箱先，因为箱很大高压榨的嘛，是吧，你走它先，然后逐份逐份拆，什么叫逐份拆呢？你不要以为我拆第一份，跟住拆完第二份，唔系咁样，唔系叫逐份拆。所以逐份拆咩呢？拆第一份，攞晒要登记嘅资料出嚟登记，入翻好去，摆埋一边，先拆第二份，尽可能令到嗰、那个标书同标书之间咧系唔会交叉感染嘅，系冇同一时间将超过一份标书嘅内容攞出嚟，OK， 我就確保呢樣嘢，去到呢一刻開始拆咧，我走人噶啦。OK， 我叫見證員噶啦。咁下一步咧就我啲同事或者阿吳海欣，通常佢好嘅，佢又唔會走嘅，因為我客人憎啲走嘅啫。OK， 咁啊，因為裏邊嘅嘢係好細緻，細緻到我好難去再講。但跟住開咗每一個標，就到吳海欣講啦。好嘛，嗰啲你即係工多藝熟啦，好嘛，你話翻大家應該點做啦？ 嗱，頭先都講漏咗啊，開標最緊要咩？有三個委員。 哦，係，你講埋個法例，呢個法例嚟嘅，你講 喂。係啦，咁咧，其實咧好法律規定就一定要有，即係有個工作指引就話，要有三個委員同時間見證先可以開標嘅。咁跟住，然後就重複翻頭先剛啊莊生、莊榮輝頭先你所講嗰啲程序啦，即係又要入開咗啲個箱翻嚟編好曬號碼。咁去到頭先啊你所講嘛，編好曬號碼，逐份逐份拆。咁其實咧，大家法團就要準備一份叫做開標記錄，最主要咧係有幾個資料嘅。首先就係、是你哋要寫清楚。你哋嗰個係幾時開標？嗰一日開標嗰一日啊，咩時間喺邊度開標？跟住然後就要登記翻啊，你哋嗰個公司嘅名啦，投標公司嘅名，同埋投標公司嘅價錢。 咁呢一份表咧，其實咧點解有三個委員出席咧？就是、因為呢份表格咧，又有三個委員去簽名嘅。 嗯。 最好咧，亦都會有啊完成曬成個，譬如開曬三十個標之後，就要喺嗰張開標記錄度吸埋法團印，係最理想嘅。 OK。 係啦，咁咧唔好以為啊，就咁簽嗰份投開標記錄、哦。其實咧好多時咧，啲業主都遺忘咗噶、嗯，都唔記得咗啊。其實要喺價錢嗰度要簽個名噶。 OK， 即係每份標書。 係啊。 價錢側邊嗰度簽個名。 嗯嗯、即是起碼確認到、okay. 啊、在你們見證的時候這個價錢就是這麼多錢 了，是的，衰一點去說，我永遠從衰那邊說即是如果有人要造假、 嗯、 偷天換日、嗯、狸貓換太子、 嗯、 將你投了標開了標份標書、 嗯、 換成另一個新的價錢各樣東西、嗯、他必須要買通了那三個委員、 嗯、 才行 OK，因為你已經登記了在那裡了嘛、 嗯、 都難一點的，因為其實阿吳海未講的就是那份開標記錄那裡、嗯、有些什麼要寫下去呢、嗯、有些什麼要寫下去開標記錄裡、啊、 就是剛才所講的、公司名啦，個價錢啦，哪一個委員簽名啦，要有法團日啦 OK， 就是說呢、 嗯、 開標那天之後會有起碼兩個地方反映到那個價錢是什麼、 嗯、 第一個就是那份標書上面會有個價錢反映了、嗯，第二樣嘢就係你會將個價錢咧就抄咗落去嗰個嘅 開 標記錄嗰度。 嗯， 咁呢個大嗰三個人都睇住嘅。 嗯， 即係你唔應該抄錯嘅。 嗯 ，OK， 即係因為要嗰三個人幫手噶嘛。 嗯 ，OK， 咁我舉個例子啊，如果佢話開咗標出嚟10,000蚊，咁正常嗰三個委員就喺10,000蚊側邊簽個簡簽， 嗯， 證明佢哋睇咗呢樣價錢， 嗯， 然之後抄翻落去個開標記錄嗰度， 嗯， 嗰個都係寫住10,000蚊， 嗯， 係嘛？呢間公司 ABC 公司10,000蚊咁樣嘅，咁最底嗰度大家對曬之後咧，下面簽個名，通常最後再 final 咧都會將所有嘅標重新再唱一次出嚟， 嗯， 即係幾多錢，睇下有冇寫錯咁樣嘅，咁我確保佢咁樣，好啦。如果有人要揀張 ABC 公司唔係10,000蚊喎，喂佢唔係咁高喎，原來係8,000嘅喎。第一件事佢諗辦法換到嗰份標書先。 嗯， 佢換咗份標書咧，因為嗰份標書個價錢嗰度咧已經俾三個委員簽咗名嘅。 嗯， 所以我先點解我話佢買通咗嗰三個委員先得咧？ 嗯， 因為佢第一佢要換到份標書啦，第二佢要嗰三個人簽翻名來俾佢啦，呢、這個根本上好難啦。 嗯， 另外一樣嘢就係、是、個開標記錄嗰度咧。由於是大家都確認了的、 嗯、 是 不可能存在著有人無端端變了價錢、 嗯、 是吧，即是你很多人見證主嘛，有管理公司有其他業主看著你的嘛，所以這個就真的那個開標那部分呢、就是、大家要記住 了、嗯、 大家記住這一集講了那個開標的程序給大家聽、嗯、因為第時我們再講請承建商的攻略啊、嗯、請管理公司的攻略啊，又或者是、請清潔公司的攻略呢，呢度呢部分咧，開標呢部分咧，可能我哋就唔重複噶啦。 嗯 ，OK， 即係因為都比較即係程序上面都要比較仔細啊。 嗯 ，OK， 好啦，咁開曬出嚟之後啦，咁大家就有個列出嚟啦。 嗯， 咁嗱，通常出現咗一個最經典嘅問題啦，吳海欣。 嗯， 大家就問啦，咦，我係一般業主，我可唔可以知道嗰啲價錢啊？咁開咗標咯，可唔可以知？嗯、可唔可以知啊，吳海欣？ 咁你睇住你都知道咗噶啦，本身都 嗱呢個就好得意啊，呢個真係好詭異啊！嗱，我係咁講啦，其實法例就冇講可唔可以公開嘅，但係法例又冇話要保密。 嗯 ，OK， 咁冇話保密嘅嘢就應該可以公開嘅、 嗯， 我邏輯係咁。 嗯， 咁有好多我先講我哋聯盟嘅立場啦、啊。 嗯， 我哋聯盟立場就覺得任何標書已經開啟嘅話咧。就代表住咧，佢嘅內容包括個價錢咧，係、已經可以公開嘅啦。 嗯 ，OK， 嗱呢個就係我哋聯盟嘅立場， 嗯、 我哋嘅法律顧問都係有呢個立場嘅。 嗯， 啊就話俾我哋聽，咁我哋一路都係持之以恆，都係建議啲人你咁樣做。咁、但係好多法團咧，就唔係咁嘅喎。 嗯， 啊，甚至乎最近出現好多爭拗、就是，就係開咗標可唔可以周圍講個價錢出去啊？咁、喺個會上邊咧。就我最經典見到啲個案啦，唔係一個屋苑啊，係唔係數個啲嘛？係數十個屋苑啊，都咁嘅情況。 發生咩事 咧？佢要去做一樣嘢咯，你都估到啦。 做咩咧？ 佢要去簽保密協議咯。 嗯。 佢話你要簽保密協議， 先睇 我先俾你睇啲價錢。 嗯。 嗱， 我不是很明白那個概念的。第一，就是這個保密協議就首先法例沒有要你保密， 嗯， 但如果有人真的簽了保密協議的話呢，那就真的要保密的那樣東西， 嗯， 簽了那個人是要保密， 嗯， OK。那我就試過教那個法團做一件事，大家可以參考我這個說法， 嗯， OK。舉個例子，我先說一下處境先，就是現在開了標了，跟住你又跟管理公司講，或者跟法團講，我想知道那個開標記錄， 嗯， 我想看看哪些公司投了標，同埋個價錢怎樣，我要看看， 嗯 啊，或者我直情想影印， 嗯， OK。好了，跟住啲管理通常不是法團講的，通常是管理公司講的， 嗯， 就話咦唔得，啊，因為牽涉到咩咩利益衝突啊、商業秘密啊，我唔可以將邊間公司投咗標，同埋佢個價錢幾多話俾你聽，啊，驚影響個結果噃， 嗯。 嗱，首先樣嘢就唔係事實嚟嘅，因為標已經開，即係已經截咗標， 嗯， 截咗標咧就唔應該再俾任何新嘅公司再去入標， 嗯， 即係話換句説話講咧，入咗標嘅公司就已經係入咗標噶啦， 嗯。 OK， 第二標已經開，每間公司佢投標嘅價錢都已經劃咗死線噶啦。 嗯， 換句説話講，就算而家呢刻啊，我唉落多咗人哋兩蚊添，我想平翻兩蚊都唔得噶啦。 嗯， 因為已經開咗標啦嘛。 嗯， 咁所以我哋個概念就係根本上係可以將件事公諸於世嘅。 嗯 ，OK， 我覺得應該得嘅。 嗯， 咁佢要你，佢就用啲藉口話喂，又保密啊，又商業機密啊，唔俾你知啊，叫你簽呢個保密協議。 嗯， 你唔簽保密協議，我就唔會俾你，嗯，睇嗰啲嘢，咁好多時啲管理公司又俾呢個意見出嚟咧，咁啲法團又即係可能有時唔係咁熟悉呢樣嘢啦，就話啊，咁我同意管理公司咁講啦，我逼你哋都要簽保密協議先俾睇啦，咁樣嗱，有真係數十個屋苑都係咁樣處理，我唔知呢個係咪管理公司佢哋行內嘅做法，如果係就錯嘅，我覺得啊，我覺得錯嘅，咁我就教啲業主咧，呢個情況都教埋大家啦， 嗯。 如果遇到咁嘅情況點做呢？你第一時間問佢， 嗯， 請問你哋嘅管理公司， 嗯， 係咪全部人都簽咗呢個保密協議？ 嗯， 係咪先？喂，我係業主， 嗯， 個標書係投俾法團嘅， 嗯， 我係業主就係我係法團嘅一部分， 嗯， 我係股東嚟噶嘛， 嗯， 我梗係可以知道啦。 嗯， 是不是？喂，你是管理公司而已， 嗯， 你只是我请回来的伙计， 嗯， 是不是？我不知道经理有没有签保密协议，我不知道负责影印的姐姐有没有签保密协议， 嗯， 我不知道负责清洁的有没有签保密协议， 嗯， 我不知道负责跟你捧个标书做姑娘的有没有签保密协议，嗯，因为他们有机会接了那个标书那就要签的啦，嗯，如果你是要签的话， 嗯， 为什么这件事这么荒谬，单单是业主要签，而其他接触到这个标书的人是不用簽呢， 嗯嗯， 而我想告訴你，從過往經驗，很多時候出到蠱惑的都是管理公司的人來的， 嗯， 是吧？為什麼反而你們不用簽，你要逼業主簽呢？你什麼居心呢？是吧？那我麻煩所有要簽保密協議的業主，你們聽到我這句呢，你們麻煩回應一下他們， 嗯， 另外聽到我這樣說的管理公司，麻煩自己檢討一下自己， 嗯， 你有什麼可能要你的老闆簽保密協議保密他的標書，而你們作為僱員，你們不需要簽保密協議，這個是什麼道理，什麼邏輯， OK， 這個絕對說不通的，我覺得，是吧？所以我就教業主這樣說，最後我告訴你結果是怎樣呢， 就是不用簽咯，是 不是 都要簽嗎， 他都要你簽，不過個法團和管理公司馬上被人炒你就試試繼續這樣做咯， 嗯， 這個是後果來的嘛，是吧？即是喂，這個世界你的法團互相監察有個輪替的嘛，喂，你的業委會、管委會和管理公司做了這些措施出來，當我們告訴你，喂，你不應該這樣做，解釋告訴你， 嗯， 是不是？那你們的職員有沒有簽保密協議？你都不肯簽，你不保密， 嗯， 是不是？喂，經常怕出籠，這個怕管理公司出籠，因為我是業主，我是法團，我監察著你管理公司嘛， 嗯， 我怕你出籠溜，照計要簽保密協議的是他，是 是 吧？喂，調翻轉，一般業主去睇嘢要簽保密協議，搞錯啊！ 有啲係原來係啲係夥計知得，老細唔知得。 係啊，真係我真係唔好明白。同埋最慘就個個業主明明自己嘅老闆去到咧，就俾啲夥計點。 係咪？我哋成日話自己屋苑自己睇啊嘛，呢、這個權益大家真係要知道有咯，係咪？因為如果你唔係咁樣做嘅話咧，就好大鑊噶啦，係嘛？咁所以嗱，呢、這個就係開標之後嗰個嘅情況啦。咁、另外啦，真係進入到去開咗標啦，價錢同埋公司名係當然係最主要。兩個大家要知道的資料啦， 同意。 因為價錢第一樣嘢，你咪即刻第一時間上網打翻曬單咁多間公司名出嚟咯。嗱，但係記住喎，係要打公司嘅全名喎。因為好多公司咧都係好近似嘅名嘅。 係啊。 咁你哋即係偏差咗兩個字咧，就會好唔同噶啦。你揮記可能好多噶，印記可能好多噶。你唔知噶，係嘛？所以要打個全名。你如果見到網上有啲咩資訊，你都看清楚個名字是不是完完全全跟你說一樣，有些建築師有限公司，有些建築師事務有限公司，有些建築師事務所，它有很多不同的名字的，okay? 但是開頭那兩三個字是很像的，okay? 所以你們要很小心咯，是吧？名字是第一件事大家要去搜尋看看它的相遇的，這裡都就是今天請不到阿挺嚟講啦，不過我代佢講， 你代佢講 我代講啦。即係過往咧，我哋大聯盟咧，就因為曾經阿林卓廷咧就出過啲信，就表示而家擔心社會個圍標情況好嚴重嘅。咁啊，出過啲信。咁嗱，我首先講，我哋冇話到阿挺講嘅嘢啱定錯嘅。OK， 總之佢出咗封信就話。告訴全香港人聽， 揭示有這個問題， 圍標是有這個問題他覺得是這樣、這件事我三四年前了、okay? 跟著、就有一班、業界人士、業界都是建築業界啦、有顧問公司有承辦商、okay? 他們聯署了一封信的、okay? 就說林卓廷不對的、沒有這些事的，譴責你的、即是這些沒有這些事的公開信，這些你上網search到這封信出來的、你search到這封信呢，你就會看到很多下面聯署的公司名字、這些公司就說這個市場很健康的，沒有圍標狀況、那你們大家自己先判斷一下這些公司說的對還是錯、我沒有說過林卓廷對還是錯、我都沒有說過那班聯署業界人士是啱定錯，大家自己判斷。我只係話俾大家聽，有呢兩封信嘅。OK， 你望下。OK， 咁當然我同阿挺佢周圍講講座嘅時候，都經常佢有講呢封信，就話俾大家聽。咁你咪睇下嗰啲名字，你自己諗嗰啲係人講嘢係啱定錯，咁你咪判斷佢係好嘅公司定唔好嘅公司咯，係咪？咁大家判斷啦，係咪？咁我即係俾多一個例子大家啊，其中咁多間公司裏面有一間公司為咗呢件事寫封信俾我哋大聯盟嘅、因為佢要求我澄清，咁、我而家喺度我同佢澄清啊，澄清啲咩咧？嗰間公司咧就佢話嗰個聯署信上面咧就有佢公司名，OK， 即係話聲稱有佢有份聯署嘅，跟呢個公司特登俾封信，俾我哋聯盟，佢就話佢冇簽過封信嘅 ，OK， 佢冇簽過嘅 ，OK， 佢話咧亦都叫我哋聯盟咧就唔好話佢公司簽過呢封信，我唔知佢驚乜，可能好事嚟噶嘛，係咪？咁總之大家自己 判斷啦， 自己判斷啦，係嘛？究竟呢啲係乜嘢？即係乜嘢嘅公司啊，係好定唔好咁，你自己判斷。咁呢個就係其中一個大家揾到啲公司資料嘅嘢啦，係嘛？咁第二個情況咧，大家就可能頭先我覺得第二個資料就係嗰、那個價錢啦。價錢頭先阿吳海欣講得好清楚啦，有幾個階段啦。咁除咗階段之外，我知道仲有啲係可以劃分嗰啲時數嗰啲㗎，係嘛？嗰、個係點樣嘅？ 嗰、那個咧就按照翻僱認可人士，因為你請一個。顧問公司啫，佢攞公司嚟投標啫，但其實你哋有一個認可人士咧，去幫你跟進個工程嘅，因為你哋好多嘅文件都係需要認可人士去簽署，咁所以咧變咗咧就係按嗰個階段啊，第一階段收幾多錢，咁咧其實可以計翻咧嗰個認可人士用幾多少錢去完成嗰個階段 嘅。哦，咁樣嘅，即係佢一個階段要用幾多少時間？同用收你幾多錢咁樣做？ 係啦，咁就會可以除得翻佢個時薪係幾多嘅。 哦，通常幾多到㗎？ 我見過很低的喎。 最低幾多度啊？ 最低啊，幾十蚊咯。 最低幾十蚊？ 係啊， 幾十蚊就請到個認可人士啊？ 係啊。 哦，原來咁抵嘅，係嘛？即係怪唔得咁多人做維修啦嚇，原來咁平嘅， 即係好抵用啊！覺得大 咁大家自己判斷啦，即係應該幾多錢一個認可人士？ 嗯， 啊去做咁呢個錢咧，當然啦，明佢哋嘅相遇同佢哋嘅收費，咁呢兩個好重要啦，係嘛？當然，其實大家都可能會講話，喂，咁佢專業能力都好重要。咁我明嘅，但係問題就係佢嘅專業能力就唔係我哋判斷噶嘛。屋宇署俾咗個牌佢啊嘛，咁即係佢有專業能力咯，係嘛？我唯有咁講咯，係嘛？即係佢有專業能力咯。咁當然啦，專業人士佢勤力嘅梗係做得好啲啦，懶嘅梗係做得冇咁好啦，係嘛？咁但係佢個專業係有喺度噶，亦都係政府認可噶。所以叫認可人士啊嘛，係嘛？咁我冇理由質疑認可人士嘅專業資歷嘅喎，係嘛？咁嗱，從呢幾樣嘢就係其中一個啦。另外咧，都可以講下我覺得其他都唔重要嘅，嚇，即係其他喺個標，我覺得即係即係喺嗰個標書裏邊寫啲嘢咧，都唔重要，即係等於你哋去見工，你哋個 portfolio， 你點會寫自己啲衰嘢啊？系嘛？你梗系唔会写啲衰嘢咯。咁最近睇个 portfolio 个都完美噶，系嘛？家都要请噶。咁顾问公司一样嘅啫，同埋佢系专业人士，佢只会比你写得更加好啊。系嘛？咁我会建议咁样嘅，即系大厦系可以去我建议起码我建议两样嘢啦。睇下阿吴生有冇补充啦。第一样嘢咧，我会建议大家去真系随机，抽一两间，佢做过嘅盘去望下。同埋去問下，嗰度啲業主，亦都唔好打鑼打鼓去問啦。你行埋去，話我想問下啲業主啊，個顧問公司做成點啊？咁樣問下啦，係嘛？呢個第一樣嘢啦。咁啊，第二樣嘢，我覺得大家要做嘅咧，我發覺呢個有用嘅。 係咩咧？ 就係睇曬上網揾曬，嗰啲認可人士，譬如阿甲，佢喺 A 公司係認可人士，今次嚟投標咁樣。咁阿甲系认可人士啊嘛，佢用 A 公司名义啊嘛，咁你就去查下阿甲，上网查阿甲，究竟阿甲除咗去 A 公司挂单之外，仲有冇其他公司挂单？嗱，呢个好重要，呢个重要，因为我试过嘅情况系点咧？有个屋苑，佢哋维修顾问费个 range 就系50,000至到1,800,000，成个范围，咁阔 ，OK， 咁我哋就发现到咧。最貴嗰間顧問公司嘅顧問，同最平嗰間顧問公司嘅顧問，係同一個人，即係佢又可以最貴， 又可以最平， 佢又可以最平。你想點啊？ 好彈性， 好彈性， 好彈性。 有打緊，我唔知嗱，我唔知咁係好定唔好啊。 係咯， 咁大家你哋可以覺得咁係好嘅，係嘛？你問我，我覺得咁樣係。我唔會話佢好咯，起碼，係咪？即係佢咁彈性，我唔會話佢好咯。咁所以呢個大家要留意一下，係嘛？除咗呢兩點，嗱，我補充咗，即係除咗名價錢，我就覺得呢兩點大家一定要睇清楚嘅。咁啊，吳安，你有啲咩補充？ 因為咧，其實咧，好多時而家啲業主們啊，都會驚啊。個會唔會佢哋有啲咩官司喺身？咁所以咧，其實咧，佢哋通常都會啊，你哋會唔會有啲咩無法律訴訟嘅證明？咁但係咧，其實好多時咧，啲業主都忽略咗咧，就算佢有法律嘅訴訟，都未必係佢俾人告噶嘛。 啊，即係俾人衰嘅。 係啦，可能係佢告人噶嘛，即係可能啊，譬如有啲人爭佢錢啊，冇俾翻啲維修費佢啊，咁佢去追，咁其實又正常合理噶喎。咁所以變咗有陣時啊，啲業主就千祈唔好話啊，呢個公司冇訴訟，冇訴訟固然好啦。但即使是有訴訟都好，都要留意一下究竟是他被人告定是人哋告他咯。 所以咧，我呢個咧，我好認同阿吳偉咁講嘅，因為好多人幫你分析嘅時候咧，佢純粹話：哦，呢間公司最近有幾多次訴訟記錄？跟住去到我唔知幾年前啊，去到突然間有一次，就話有間公司有百幾個訴訟記錄，喺過去嗰三個月喎， 係啊，咁誇張，因咩事？ 因為原來佢就去負責告曬咁多個啲業主唔俾錢嗰啲， 哦，即係未交維修費嗰啲， 係啊，佢幫手去告，咁就全部有。佢公司名喺度，咁就變咗咧，佢好多訴訟記錄啦。但係嗱，咁係咪代表唔好咧？嗱，我唔知道，我唔知道究竟咁樣叫好定唔好。但係我覺得大家即管可以去搜尋一下，究竟佢哋有冇啲訴訟記錄喺身。而有喺身嗰啲，唔該大家都要 check 埋。 那個是什麼的訴訟記錄、 嗯、 是人哋告他啊定他告人 是啦 是吧這個很重要的、嗯、查到的、嗯查到的 ,OK? 嗯 還有除了這個呢還有什麼要大家留意一下 嗯還有很多時候又說要有個銀行的財務狀況。 是是是。 是即是有即可能簡單都會說、啊、我是屬於、高七位啊或者是低七位啊這樣。那其實很多時候呢業主會覺得、嗯我在那個公司裡面、啊、他越多錢的銀行就最好的。 安心一點 是。是覺得安心一點、啊、即就算我不給錢他或者是我收不齊錢、嗯啊、他們都不會走佬的、嗯、 是 即其實這個、但其實有時候、通常顧問在這個狀態裡面就比較少是 沒錯 因為他的費用始終比較小 他不用用錢去流動 是啊 是是他不同承建商嘛、嗯、承建商就需要錢去流動即是買貨啊、嗯、出糧啊那些東西多的、嗯、相對顧問公司、嗯是少一點的這方面、 嗯、 是所以、最後一點啦提問了一點啦、嗯、就是我哋會建議大家咧都盡可能咧同佢哋面試嘅、 嗯。 法例上面咧就冇規定咧係要面試，亦、 嗯、 都冇規範到咧嗰個面試嘅安排嘅、 嗯。 所以比較複雜嘅。咁、 嗯 我哋面試嘅時候有啲問題，我覺得係必然要問噶啦。係、 嗯、 嘛？咁我建議係咁嘅，有啲問題你係要劃死咗，係、嗯、間間你都要問，係公平嘅咁樣，係、 嗯、 嘛？特別是一些問題我建議一條我通常都會建議業主問的就是你要問他究竟假如你中標的時候 是你公司哪些同事來負責我的盤、 嗯、 因為呢我告訴你正路的公司呢通常他都會 已經 定我預咗我中標是這幾個同事負責你這個盤、 嗯、 而這幾個同事都會來見標的、 嗯、 即是你有版睇的、 嗯、 有版睇的咁如果嗰間公司答啊，我今次純粹嚟講下啫， 嗯， 啊，跟住你可能呢世都見唔到我噶啦，咁真係有，喂，我真係咁講啊，衰， 佢講你咁做， 係啊，你咁做，你咁做都算啦，你真係咁講啊，得意啊嘛， 咁樣咁樣講，即係就都唔知請唔請佢好啦， 係又有啲 佢咁樣講， 有啲公司就揾啲好知名嘅人士一齊嚟幫手見標嘅、嗯，就話啊，某某知名人士、嗯、啊，係我公司嘅老闆或者顧問之一咁、嗯、樣。咁、那個知名人士好出名嘅，係咪？咁、嗯、有間好出名嘅顧問公司，有個好出名嘅知名人士，成日同一齊去見標。咁、嗯、但係嗰好出名嘅知名人士，通常都瞓著咗覺嘅，喺見標嘅過程裏邊。 嗯 ，OK， 通常我真係咁講喎。即係我同佢一齊去見標，因為我而家我盡量少去嗰啲地方㗎啦。咁、 嗯、 見標嘅時候，我起碼知道佢有廿次到去見標，係、 嗯、 嘛？起碼瞓咗十九次。起碼瞓咗十九次， 嗯、 即係我見次次都瞓覺，仲扯鼻鼾嘅。OK， 咁可能我講大家知 道，可能大家都知㗎啦， 好嘛？咁今日分享呢個攻略，分享呢度先。咁下集我哋試下講下請管理公司攻略啊嘛。 好啊。 OK， 好，下禮拜見， 拜拜。啲人话你哋搞围标搞得好叻喎， 对唔住，我哋系反围标， 讲得啱，睇解围随时可以帮你悭翻几十万。